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12月24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喺开始我讲一啲开心嘅新闻啦，好耐都冇切，冇乜开心新闻啦。就声优仿木士利，嗰个系利啊，仿利咗就结婚，就同作曲家本多有纪，咁算系好近。因为呢两年似乎唔系结婚嘅。当往年就声优结婚的新闻就比较少，因为前嗰几年试过一次，系做咩？个个差唔多叫做每个月都有声，系每个唔系每个月，系每个礼拜都有声优结婚，系颇为夸张嘅。咁今年印象中好似唔系好多，咁就 OK 啦。咁啊，即系恭喜佢啦。之后其实我唔系好熟，我真系唔好熟呢个声优。咁另一单就系啦，咁另一单就系、是、我熟悉噶啦，就高垣彩阳就个再平安生子啦，就恭喜佢啦。好，跟住咧。讲完呢啲比较开心就好啦，又讲下我末呢个咧，其实系今日应该系我第一单头条嚟嘅，历史性地，即系叫做低处未算低，就卒于日元对美元突破咗150嘅关口， 而且系一路直插到去 152咩？我记151啫，嗰时 151.94， 呢个系 个低点系151.94，跟住就央行出手。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嘛，央行冇上个礼拜 系啦，升到我哋而家睇到嘅系147度。 之前曾经升过146嘅，咁啊系轻轻跌翻少少啦。全世界应该系吓到系央行系唔够胆唔出手，可能系上个礼拜咧，大家见佢唔出啦，又开始慢慢执咁样，慢慢执到即系佢又顶唔顺，佢又出手都话佢系会守住，应该会守住呢条线嘅，佢唔会俾佢太过低过150嘅。你佢目前暂时仲系会继续挣扎紧啦，央行，我唔知佢可以挣扎到几耐啊。 但系因为其实最麻烦就系咩？你央行日本政府就争好多国啲佢嗰争，应该佢嗰个系叫平衡债。 哎呀，呢、這个之前都提过啦。 系啦，佢又唔加息，一加息就濑嘢。但你唔加息嘅话咧，美元系咁升，美元系咁加息嘅话咧，佢一路压受压。所以是坚是好打大镬的，现在是其实都几即是叫做我不知道他怎么算。 日本那些报道成日都是说32年来未见过同一句嘢嘅，同一个字，咁喂大佬你改变少少，等我睇，等我确认我不是睇緊旧文好唔好 啊。上个礼拜疯狂的我识嘅差不多叫做我识嘅人，包括我自己在都疯狂的人，趁着低。五二算入啦，而家大家估到噶啦，基本上央行嗰个死线，即系央行暂时嘅死线啊，然后就会再个死线会再降低，唔知，但系咧就50，即系话如果啲49嘅话，亦入咧就差唔多见底噶啦。 即系佢唔系话一 high 过咗150，佢就即刻会出手，但系低过150之后，仲想继续跌落去咧，佢就会暂时应该会出手顶住先嘅。 系啦，因为始终即系咁落去即有一句唔系办法噶。 咁啊，即系你平还平，啲有平有啲地有啲程度噶嘛。咁啊，当然啦，而家大家日本都开紧鬼关啦，大家都陆陆续续就开始见到啲人去日本嗰边啦。 系啊，我识同我知道嘅人都去咗好多啦。咁咧就讲咁啊，讲下旅行就顺便讲下啦。就但系其实咧，日本好兴嘅就搞咩？日本全国各地人气调查，咁咧超级唔意外地，助学院依然沉底。喺咁多个月，佢仲低过好多，我认为系冇人去嘅县，即系话系奇玉啊。所以即系我记得大洗市系边个县咧？我唔记得咗，一系唔记得咗嗰个县。总之就系喺嗰好奇咧咧嗰啲，我哋车嗰啲做咩？你唔逼人去都唔会去嘅地方里面，佢里边佢竟然都沉到底，我觉得喺各种意义上面都几奇怪咯。冇办法嘅啦，因为我即系讲话就系、是、嗱，作学县排最低嘅，而佢系比大洗市慈城县。慈城县是出了名没地方行的了，如果不是少女战车的话，大家就不会去慈城县的。都高过他少少，跟奇玉再高少少，跟住我识落比日本人吐槽魔警的群马再高少少。是啊，好出点，最高的差不多叫做不动第一位就是北海道。 你又冇令冇得讲啦，真系。 不过呢个咧，我要独立再讲嘅，因为呢个其实讲下啲旅游发生嘅嘢好讲嘅，我就而家就唔讲喺度讲啦。好，咁啊讲下啲新番先。 香港好似啱啱上啊电影。 上咗，我上录咗节目噶啦，咁就轻松露营直动剧场版上咗啦，咁就我就冇超级咁感动，我嘅 OK 啦 ，keep住水准，我系唔明就系点解读一套同电视版完全冇分别嘅嘢，点解拍独剧场版咪就有佢啦？反正呢年头咩都可以发生。 我觉得个剧本其实差几样嘅，不过就我哋而家跟住我哋要讲嘅系佢个 TV 版， 系啦，第三期啦出。 应该系，其实睇你点数啦，因为佢中间仲隔咗个短动画噶嘛。总之佢就系第三期系指净系计长动画。 咁啊，咁呢个系第三期嚟嘅，咁样咁啊，不意外啦，老老实实一个出到盟团圈，即系出唔出到宅圈咧，都算出到嘅，即系嘅一套作品，佢难得有套咁样嘅翻，可以出到圈，咁佢而家出咗第三期，真系一啲都唔意外。 好，跟住又系新作啦。 啊，呢套就我喺 Twitter 见嘅，但我唔吓，但系我记忆中佢系网络连载嘅，啊，系一个职场漫画啦，讲一个 上班族漫画， 系啊，上班族啊，佢话前辈咧就系一个同行巨乳嘅角色，啊， 就系我算啦， 啊咁啊呢个名就叫做公司的小小前辈，日文就算啦，咁啊公司恋爱喜剧嚟嘅啫，咁讲下啲职场相关嘅，因为呢类咧其实咧呢类嘅职场漫画咧，有时咧真系唔知点解佢系好唔中意走去掂你真正你职场入边嘅制度啊，嗰啲文化嗰啲嘢噶，即系咁佢呢度会比较嗨到少少，咁如果有兴趣嘅，都我谂大家主要都系有兴趣于女主角同言巨语上面啦，即系咁样咯， 都系嗰啲嘢啦， 同埋恋爱喜剧啊嗰啲， 即系同之前嗰套约门嗰套嘢差唔多啦，都嗰即系呢类 style 嘅，我咧 OK 嘅， 但系佢会差多少少日本啲职场大家都知几咁。明噶啦吓，佢会差我少少落去，所以食嗰阵时就进食嗰阵时注意一下啦。 算啦，反正我要冇机会喺日本做日本上班族噶啦。 你去日本上班族，你都唔会遇到嗰种文化噶，因为对你嚟讲系另一件事嚟嘅。对一个唔系日本人嚟讲，去日本做打工系另一件事嚟嘅。 好啦，咁咧就好啦，讲下啲所谓叫裁员新闻。 鬼佬动画消息，咁啦，华纳兄弟动画就斩咗佢个动画部门，即系。咁啊，一斩啊斩82个，而且就应该有一半数咧就唔会补聘嘅，即系佢而家斩啊斩咗82个人，但系咧就有一半咧会请翻嘅，咁好明显就系斩啲贵价屎忽佬，跟住请翻啲血汗新人翻嚟，咁啊剩大众另外职位都要少咗一半喎，咁样咯。 咁冇办法噶，你新老细上台啊嘛，你梗系清咁啲嘢噶啦。演员华纳兄弟嗰个日本人炒咗啦，即系 DC， 我觉得 DC 即系华纳，即系佢俾人收购完之后，真系基本上就系就嚟不存在咁滞啦，佢已经 唔系华纳，即系我觉得如果讲华纳嘅话咧，其实好交叉多嘢讲嘅，因为佢佢关乎咗就咩咧？你个 DC 宇宙究竟仲存唔存在咧？唉，三不五时，差唔多叫做咩？平均每一年，平均每三个月至半年就一次话 DC 宇宙重启，但系一次重启都搞到乱，你咁 hea 一塌糊涂。唉，我都唔知佢想点啊！ 而且卡通频道就会同呢个华纳兄弟动画公司佢合并嘅，即系佢我哋而家裁咗一个系华纳兄弟嘅探索公司 Discover 嘅嗰啲。而家香港仲系咪有卡通频道？我已经唔记得咗咯。总之就连个频道都有可能不保，有人传到咁，吹到咁样嘅，但系未正式嘅，咁我哋睇一睇咁解啫。 嗱，系啦，补充资料就头先话炒咗个啲老细就系滨田旭达，曾经做咗15年，即系叫做做负责咗 DC 电影部门啫，差15年噶啦，即系我可以称得上咩啊 ？DC 电影搞到而家你咁 hea 嘅一个首大战犯。咁佢而家就喺嗰套巨石庄信嗰套新片《卡亚当上入美国上画》之前一日唔捞，即系俾人炒鱿啦。咁就顺便讲两句啦。《黑亚当》冇老片中冇系完全冇老片嚟嘅，即系总之就系你唔好带个老去睇，明白唔打到好开心。讲完，如果你谂佢古仔嘅话咧，会一套火嘅，好巨石庄信，好 DC 宇宙。不过唔重要啦，因为呢套嘢有机会我拿嚟讲嘅，咁就暂时一下。好，咁就讲下我之前，而家近年嚟超话题嘅， 唔系近年，系近呢个月咯。 近呢个月嘅我窝召唤师， 即系简单讲咧，就系之前因为AI 创作系快一嚟可以好快啦，大家明啦吓。 AI 召唤师系列， 虽然我只能讲话，如果要搞好耐嘅话，都可以好搞光的，即系可以搞你好叫耐。不过总之因为佢个产量啊，因为日本仔呢方面我真係好撚憎日本仔呢个态度嘅。佢哋嘅做法呢，你会见到点解大家会见到啲 AI 嗰个样咁撚似呢，就係呢佢哋全撚部都系用呢个 Love AI 再加元素发电，然后就乜参数都唔撚对，直接咁车嘢落去。结果出嚟啲嘢呢就好撚相似，原因系因为佢哋懒撚得贴。其实你睇下我画出嚟嗰啲就知㗎啦。 个风格可以差好撚久撚远嘅，可以同个原著嘢完全唔一样嘅，同嗰啲大家见惯嗰个 AI 个样啊，即系完全不一样，但系佢哋好撚烂啊嘛。咁而另一样就系佢哋有部分人啦，其实系部分人嘅，就好唔系好多人嘅咋，因为呢啲嘢只要有少数人咁样做咧，就已经好好大镬噶啦。就系佢哋用 AI 设计嘅好烂到，除咗你要明白，真系出可以去得快。我沙张图最快，如果设定 set 低啲 set 张图咧，可以几秒做一张出嚟。如果我全部掟手都咁逼屎嘅话，大家明白有几咁恐怖啦，会就大就系有人咁样做。结果就系、是、无论你去拣啲乜嘢都好啦，即系只要大路少少嘅车啦。其实冷门车仲危险，大路车都仲会多啲人画，所以冷门车咧，基本上你会见到几页之后都见唔到有任何人手画嘅嘢，好难恐怖。咁啊变成啲人都系嘈啦。咁啊 AI 本身就已经好有 AI 绘图本身，我哋之前提过好多次，有好多争议喺度噶嘛。问题就系佢而家呢套就唔单止系哦，咁啊嗱，不如你画你嘅，我画我噶啦。唔系，我而家就系佢即刻掟上 Pixel 之后系洗版咁滞。咁啊，结果就你话 Pixel 嗰个走出嚟，咁啲人就梗系想 Pixel 话，喂，我哋唔允许乜乜七七七，唔允许 AI 乜乜七七啦，咁啊，屌黐筋 ，Pixel 不知几捻开心，佢其中一个呢个 AI 绘画嘅个热潮嘅其中一个受益者嚟、 嗯， 即系佢理论得你到底系 AI 画嘅啦，定系人手画嘅啦，总之你肯走过嚟我呢度，肯多咗人投稿，点解？因为投稿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定时投稿，有好多啲功能啊 ，Pixel 嗰啲收费功能啊。你如果你是一个睇图嘅同一个上传图嘅，佢都有啲嘢系阉咗你，唔俾你用嘅，你系要付费先做到噶嘛？咁、你多咗人用，梗系佢梗系开心噶啦，佢梗系唔会同你话我禁止 AI 啦。咁佢攞出个折中方法，我谂紧全世界都预谂咗个折中方法，就系同呢个 R18 同呢个女性佢一样，我另外开一个专类分别俾你。你可以选择我成个站无论乜嘢都我都照 search， 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嗯，我亦都可以淨係 search 十八禁，或者係全定係 search 全年齡。 我十八禁 R， 而家係啊，呢個已經有噶啦，呢係 R 都係啦嚇，應該 R 十八 G， 呢個都而家已經有噶啦。咁佢而家就只不過係將同類嘅屬性、同類嘅消屬性咧，叫我點叫做，咁啊再增加個 AI， 咁啊當然同呢個 R 十八類型向啊嗰啲嘢一樣意思嘅，都係靠使用者自己剔嘅。虽然我就好想知道，咁已经上传咗嘅点算啦？因为佢话系十月底会推出啲功能，咁因为呢啲嘢通常都工程师爆肝噶啦，咁、但系爆肝都要时间噶嘛，咁但系而家已经好大抢噶咯，咁到底系到时之后往前事不计，后事再计，定系点样咧？定系要使用者逐个剔翻，定系话佢见到有 AI 呢个 tag 就全部怼晒落去咧？因为 AI 呢个 tag 咧，其实已经俾人玩到烂咗噶。有啲画师无论系出于佢俾人玩鸠又好啦、出于佢系俾 AI 警察出巡又好啦，因为有啲话即系手指画得唔系好，咁就咩做？咁就真系屌嘅，就系话佢系画 AI 嘅咁紧。喂，大佬，手指画得唔好嘅画师，真系随便数啊，数得大惨噶，老老实实。 通格都系啦， 因为手指真系好难画噶嘛，我哋专题提过啦，即系咁到底佢点样跟住处理啦？唔知到佢实行咗之后，我哋睇下而家有接唔接得再睇一睇啦。系正常合理好事嚟嘅。咁啊，仲有 AI 相关，仲有个 AI 之乱，就系一个小小嘅 Twitter 嘅趋势，好得意嘅，就系有人发现咧 ，AI 咧除咗唔识画手指之外咧，其实手指还好嘅，你产量够多，落嗰啲皱纹就落得好，再筛选一下咧，可能可以筛走咗大部分太奇怪嘅手指出嚟。但系咧，啲人发现咧就系、是、你叫佢食拉面咧系做唔到嘅，系大家喺度不断咁挑战紧，点样系一个人可以正正常常咁食个拉面？ 而且通常出现就咩咧？个角色拿住个拉面就咁嚼，好似我哋嚼敷面咁样， 食面包啊， 食 敷面嗰种情况 咯。即系咧就系我食敷面好兴，有啲人食敷面咁样噶嘛，食唔揸碎个敷面，直成成个面饼就咬啊咬啊，好似人食饼干咁样噶嘛。系一浸咗啦。 呢、个应该同个 A I 训练有相关两样。第一咧， 呢个可以练到嘅，因为其实呢个就纯粹就系咩？你 A I 有个概念就系、是、食拉面系用筷子嘅。呢、这个你只要令到 A I 明白呢样嘢嘅话咧。 哦，唔止嘅，因为呢首嘢其实牵涉到三个问题同时发生。因为啱啱讲手指嘅问题咧，就系、是、你手指可能佢会画歪啦嘛。咁但系我譬如我画一次，我画一百张，我总唔信一张都冇。其实实际上你画平均每画十张会有三四张个手指系正常嘅，咁样都已经 OK 啦。你咪筛个三四张出嚟啊。问题就系佢而家同时出现咗三个问题，一个咧就系手指问题啦，啱啱讲过啦。第二个咧就系筷子，佢系理解唔到筷子到底应该用几多字。 即系正常系筷子两支，我谂冇人用，唔系呢个数字啦。一支我知有支有单支筷子流嘅，但系 AI 系你唔睇唔到啊，佢会定一大铲俾你嘅，会即系咁呢个第二个问题啦。咁然后第三个问题佢点样食？呢、这个牵涉到训练图嗰阵时的问题，因为咧训练呢个画人画像嗰阵时咧，一般唔会建议你用佢食紧嘢嘅图嘅，所以咧喺食嘢呢样嘢本身 AI 就好弱噶啦。仲要尤其是佢食嘅唔系就咁怼落口度食咁嗰种食法，咁啊尤其更加困难。其实你揸羹食饭咧一样系难嘅，即系但系你揸羹食饭咧，你个饭啊，你只会有两种状态：一你个匙羹怼咗落口；二就系饭仲喺个羹上边嘅啫嘛，只有呢两种嘅啫嘛。但系面嘅话咧，就会有吸过呢个动作，佢系唔电 AI 系唔识嘅，因为佢系会牵涉到AI。训练的时候系会尽量会要求你唔好有啲遮住块面嘅嘢，包括食物。进食中嘅图系通常会建议避免车落去个 AI 训练嘅，如果唔系会搞弯咗个语言网络嘅神经训练嘅。咁所以咧就呢三者加埋，就会你会见到三个都啱啱好系不多不少正确地显示嘅可能性就会非常常之低啊！我当你三分之一好未？三分之一再乘三分之一再乘三分之一。仲要系讲紧手指嘅三分之一，手指训练比较好，所以先三分之一啫。筷子嘅话训练差啲嘅，进食训练再差啲嘅，即系可能系三分之一成三十分之一，再成三百分之一。咁你梗系出唔到啦。而且啱啱提过啦，日本真系好捻难，佢哋真系净系用 Love AI 加元素发电嘅。元素发电一个你当一个套件啦，方便佢哋用呢个 Love AI 嘅套件。所以佢见到咧就系喺 Twitter 喺度玩紧，然后发现就系啲人越来越中意咧攞啲奇奇怪怪嘅嘢出去啊！即系嗰啲咩火车少女，就唔系爱上火车嗰只嘢，屌嗱性嗰只嘢系，即系个人系， 唔系呢个唔精彩，爆远机关车， 唔系就系嗰只，唔系就系嗰只，我成好似成个人绑捻咗喺个火车头咁样嘅啫， 唔系啊，好似佢本身嗰啲巨鱼本身像咧，同个车再装咗个车头上面嗰种啊。 我都偶尔合成咗一张都几搞嘢嘅，几得意嘅。咁佢即系往啲奇怪奇怪怪嘅方向搞，大家即系我都系嗰句啦。即系当初我讲多少少就 Vocaloid 出嗰阵时，大家都成日话佢会唔会代替歌手啊乜乜七七。咁最后 Vocaloid 咪自己一个咯。咁 AI 出嗰阵时，大家都话会唔会代替有咩？其实 AI 作画，大家好明显，大家见到佢都系自己自成一角啫嘛。即系只要你分类正确嘅话，即系佢玩佢自己嗰啲嘢，佢唔会真系同你画张正正经经。我发现好少人。应该唔多啦，唔系大众啦，系正正经经试图用 AI 去画张好靓嘅画出嚟、大家中意玩 game 多啲嘅、就咁回事。 咁玩 game 我觉得都系一个乐趣嚟嘅，依力就代力他。 系啦，讲 AI 绘图，咁啊要讲机械绘图嘅硬件啦。咁啊呢个4080咧就因为佢4090而家出先啊嘛，4080就要11月升上啊嘛。咁咧但系已经有人有攞到个嗰啲媒体版啊嗰类嘢先行版嗰啲做过测试啊嘛，出嚟个数字咧，4080嘅12G 版。个数字非常常之难睇，咁因为佢满血嘅人啦，即系所谓满血版啦，即系实系16G嘅，咁409024G系咁样做个区间啦，你老黄刀法，今次应该系切捻坏咗，切个4080嘅12G 实在太差啦，结果佢就直接话取消12G版嘅4080，咁啊原因都好简单啦，你4080难衰衰地都叫做黐旗舰，你俾个12G版出嚟嗰个数字人睇，实在太难睇。咁佢就斩捻咗佢，咁啊，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咧，其实12G版咧就正常嚟讲咧就应该唔会差好远嘅。问题咧就系你用得4080啦，你肯定会用 4K 噶啦。4K 嘅状况之下咧，12G 系好捻容易爆 VRAM。如果你系用4080行1080P 嘅 game 啦，然后博佢高帧数嘅话咧，咁啊还好嘅。但系如果正常人攞到4080，你都系会开 4K 噶啦。 系啦，唔系有佢嘥咁多钱买张卡，你唔开 4K 傻咗啊？ 结果就往往会因为爆 VRAM， 结果就成个窒到爆。其实唔系真系窒到爆嘅，就系个帧数好低，同埋佢个低帧低起嚟可以好恐怖。因为除咗我哋讲个平均帧数之后，再叫做低帧嘅，即系佢最低嗰阵时嗰1%嘅时间嘅表现系几多帧？嗰个数咧，其实系好影响你玩嗰阵时流畅度嘅。如果你平均有，譬如我平均有120帧，好似好流畅啦，但系佢有1%嘅时间啦，系同你得翻10多帧嘅话咧，你都系发现佢窒窒地嘅。呢个数先系真正大家会感受个窒嗰下嘅感觉嚟噶嘛。 咁啊，因为四人派喺呢方面就非常之差嘅表现，所以就结果就好明显就老黄都发次捻错咗，咁啊又系取消，咁啊结果佢个表现有几差，只能喺啲私人测试牌度见识到啦。咁啊大家冇得买个平少少啊，因为应佢本来就话想话个出个平少少嘅十二 G 版噶嘛，咁啊俾翻个满多少少嘅十六 G 版俾你，咁啊 快啲买起啦。O K， 反正买唔起啦，好。 唔系我咩？讲补充啊，唔系买唔起，系我话咩唔用唔着咁解啫。好，咁就又讲下又系啲 Intel 嘢啦。 啊，咁啊，我哋专题有提到嘅，但系Intel 因为佢个测试解禁就迟过我哋录音，所以我哋喺呢度补充翻少少。咁啊，架构啊嗰类嘢全部都之前专题有提到噶啦，呢个唔再讲太细啦。咁啊，基本上因为佢个架构几乎冇喐过，纯粹加大咗呢个快取嘅啫。咁啊，所以喺部分唔识嘅，应该对快取唔敏感，或者基本上系快取有几多，对到佢唔 fucking care 嘅渲染啊嗰类嘢嘅话咧，系几乎冇长进嘅。咁啊，大家理解啦。佢除咗频率高由 5.7 上到6之外，冇分别噶嘛，所以佢个效能表现都净系都个滴滴咁多啫。咁啊，呢个都理解翻嚟耐噶。咁但系游戏表现咧，因为游戏就对大部分游戏啦都系。对呢、这个CPU 嘅快取系好敏感嘅，即系佢快 CPU 快速增加咧系差好远嘅，所以点解5000VD 先咁恐怖啫嘛？咁、佢加咗快取之后咧，佢游戏嘅性能系的确有大幅提升嘅，应该系可见嘅提升啦吓，唔似渲染咁惨啊，叫做有提升下啦。咁但系应该有瓶颈嘅地方依然系有瓶颈嘅，睇你理解到啦，因为呢个 Core 13同10冇乜真系冇乜太大分别嘅。其他表现上面咧，就因为佢个细核快取大咗咧，其实系令到原本个细核个快取实在太少，细到会明显造成瓶颈。咁但系呢次增长咗之后咧，细核嘅表现性能系大咗嘅，所以佢综合多核表现咧，其实系好咗嘅。咁尤其是系张片啊，我用 PR 张片嗰阵时咧，这个会有长进，亦都系受惠于佢而家可以用呢个核显，即是以前 onboard onboard display 啊，都一齐去计埋佢。系啊，佢即系话咧，佢个嘢系用 CPU 啦 ，CPU 入边嗰个 GPU 啦，包括你张 display 卡啦，三者一齐去计。去加速你个演算嘅个表现系相当 OK 嘅，即系有一定比例嘅进步啦。咁啊，睇你点睇啦吓。咁但系就尤其是喺现在咧，大部分游戏喺4090嘅加持之下，全捻部啲瓶颈全部集中晒喺 CPU 上边，进步唔系真系非常之多，但系都只能咁样拣噶啦。如果你用到4090的话，咁样咯。即系咁啊，又反正你睇隔篱台都系有出现我哋之前讲嘅情况啦，就系12代出，跟住 AMD 嗰边出 Ryzen 4又超翻前，咁啊而家出13代又再超前，佢哋而家就系交叉咁上，咁啊大家最乐见嘅情况就咁样啦，睇睇。 好啦，跟住就系、完全冇任何发表会嘅，纯粹系新闻稿嘅啫，咁就 M2 iPad Pro。点解冇发表会啫？就系换 U 价格冇分别，其实一嘢其实根本冇分别嘅。如果 iPad Pro 嘅话，就仲快咗15%，即系比 M1 嘅 iPad Pro。即系话，如果你嗰部 iPad Pro 或者 iPad Air 系用咗 M1 嘅话，你使唔想要嗰15%咧？而换机咧就是、你嘅问题，但我觉得系唔需要嘅，正常。 我会强烈不建议去换嘅，因为已经系关 M1 表现事噶啦，佢本身就已经贪乜得热。系啊 ，M1 用喺一部 PC 或者用喺一部 notebook 上面咧，系好凉爽嘅。呢、这个我谂用过大家都知噶啦，未用过你行过去你摸下你都知噶啦。但系咧，佢个温度咧系辣手嘅，你会觉得部 iPad Pro 系辣手嘅。呢、这个拉到落去 M1 嘅 iPad 啊，嗰啲全部都系 iPad Air 都系一样情况，全部都辣手嘅。咁你一个关个 M1 个费热度始终系比较高嘅。咁 嗱，咁就再咁讲啦。如果你需要到高效能嘅话，你都系买部 MacBook Air 或者 MacBook Pro 好啲嘅。佢我唔即唔系好，因为你讲真，你 iPad 其实就三个方面流动啫嘛。M2 我嗰阵时系唔需要 M2 咯。 而啱啱我哋讲完，咁而 M2 佢话35%嘅绘图能力提高啦，咁啊主要系受益于佢由佢个 GPU 由8个核心车咗到10个核心，咁咪即系再热咗咯。即系，所以我系会非常强烈地不建议 M2 嘅 iPad Pro 嘅，除非你用 M1 嗰阵时都觉得哦冇乜嘢啊，我唔知点解觉得唔辣手啦，即系 你冇结我梗系唔辣手啦，我平时攞嚟睇漫画睇书嘅啫嘛， 根本仲需要用 iPad Pro 咯， 唔系 iPad 我 Air 啫嘛，都系 M1 噶， 咪咯。 嗱，咁咧有一个就俾人吐槽好紧要嘅就系 iPad 十改用咗支援吓第一代嘅 Apple Pencil。即系嗰只咧，好戇鳩地插喺个充电位插电嗰支笔啊，咁就好人攞嚟吐槽嘅。 但系因为 iPad 系会转咗做 Type-C， 系啦， 所以佢唔系直接怼落去噶， 仲转换头嘅。 佢系再俾咗条嗰个系根基定系要另外买？我唔系好记得。加一个咁嘅嘢，然后用线接落嗰部嘢度，咁到底系蠢咗啊，定系冇咁蠢啦、啊？我觉得嗱，有好多人都话蠢咗，我觉得唔系、啊。喂，老老实实 ，iPad 第一代嗰个充电方法，大家都知好容易整断啲嘢噶啦，因为佢就系成支笔咁样插咗落去下边嗰度，好卵长咁吊一条嘢出嚟噶嘛，真系好容易撞断噶。 系啊，我觉得佢咁样做好咗，不过呢、这个都唔系重点，而系有几多人真系想用个支笔啦、啊。如果你真系需要买用支笔画嘢嘅话，你唔会买 iPad 噶，你都一最少啦 iPad Air 啦，你用 iPad 就咩纯粹攞，好似我老豆咁攞嚟喺放下上啊，瞓临瞓之前上下网睇下片咁样嘅啫嘛。呢啲人根本唔需要用笔，我直情你不如一开始唔支援笔啦，你支援笔反而俾人吐槽佢。但如果唔计呢样嘢，其实抵玩嘅，因为最抵64G 嘅话咧，3499蚊系颇为抵玩嘅。即系如果你冇要求咩特别嘅嘢嘅话。粗粗买嚟净系攞嚟上下网睇下片，电子奶嘴 OK 冇问题嘅，呢、这个价钱绝对抵玩嘅。 但系如果系呢个价钱嘅话，我只系会想问，咁点解唔买呢个上一代嘅 Air 咧 ？M1 iPad Air 都唔平，上一代唔知啊，好似要停咗，唔知啦。因为佢而家咧呢、这个嘅三千，因为上一代都成4000几嘅。但系而家呢个最少我 当时啊嘛，而家肯定会跌噶啦。佢出咗新机之后，即系 我而家系官方好似冇卖啦，已经系官方而家开始就已经 屌官方四次都系咁样噶啦。 官方而家一开始4799啦，都系64G嘅，即系话你1200蚊，你要唔要用 M1 睇你啦？因为其实有啲人真系唔中意 M1 嘅，即系头先我讲啦，我老豆嗰种。喂，佢都系睇 YouTube 片啫嘛，使鬼 M1 咩？佢话我千蚊蚊系完全冇搵用嘅，咁我点问派翻我1200蚊啫？真噶，呢样嘢真噶，因为即系有啲人系效能派效能厨，好似我咁样，但系绝好乸多人就咩？我买俾我买嚟摆喺度电视啦，做电子奶嘴俾我仔攞嚟睇，唔好烦鸠我嗰时候，我梗系越平越好啦，3400蚊会仲如果仲平就仲好添啊！所以因为 iPad 九咯，仲平嘅2000几。咁就呢个就系睇你我觉得你冇得选择噶，因为市场上面纯 tab 一嘅话系得 iPad 拣啫。如果你唔纯 tab 一，即系可以插 mon 嗰啲大把嘢拣，但系嗰啲就另一个范畴啦。 我系觉得，如果系你对效能系完全毫无任何嘢嘅，咁除非你系想要佢新嗰两只色，咁如果唔系你攞第九代咪得咯。你第九代而家我呢边见到系3600几。但系新嗰个有4000， 佢官网系2000几咋，官网话最平2000几咋，系抵玩到烂噶。 我呢边买啊嘛，屌嗱声，你知我呢边特捻别贵噶啦。 系算马啦，系即系叫佢买嚟摆系嗰啲啲工啲铺头咧，摆门口做剪少都抵玩嗰种嚟嘅。 佢而家佢成日经常会出现个情况就系上一代咧，好似上一代抵玩啲咯，成日会出现咁嘅情况。出完新机之后，好似上一代抵玩啲，尤其是而家 M1 上 M2 嘅情况咧。唔似你之前A14定 A13 啊，嗰阵时个跳代跳得咁个明显个差距咁明显啦，咁就会更加凸显咗旧机好似仲咩啲啊，又 iPhone 又系咁样 ，iPad 都系咁样，咁啊有少少，所以佢咪要么就系自己收 Q 埋佢啊，要么就系个价唔多喐啊，因为减得200咧，我谂佢真系好捻，即系睇捻死你班友仔会想买前边咁样咯。 好啦，咁跟住呢有一單嘢 係遊戲消息啦，返到嚟 係啦，咁就傳咗好多都算數以年計嘅就 Silent Hill 系列，咁呢就突然間就宣布話從 reboot， 首先就係PS5 獨佔一年嘅 Silent Hill 2 remake 版，跟住就係新作嘅完全新作 Silent Hill F， 咁呢呢個續重点 好神奇地揾阿龙骑士07嚟搞， 所有人一次吐槽就系大忍王，因为大家经过寒蝉海猫彼岸花之后一连串洗，大家对龙骑士07嘅剧本已经系去到一个就咩？屌你老母，又系你， 唔系喎，但系 rewrite 做得唔错喎， 永远烂尾，超展开，为扭桥而扭桥。当年我而家好多年前，我同前編輯吹食飯吹水嘅時候，佢屌兩個鐘頭就屌海貓，最後 ending 就係、是、我屌你老母啊！我直情即係冇粗咁粗口爛舌啦，就係、是、 你玩我玩咗八集游戏，竟然话俾我知你对呢只游戏咁认真做咩？我顶你个肺啊！你叫你呃咗我八集，然后最后叫我冇咁认真，我顶你，即系去到一个好离晒罩嘅地步。咁好啦，而家大家就已经去到就系、是，喂，你又你唔好啦啩？你真系未学？你真系未啊？我系咪真系未死过、 啊？我觉得真系嗰句，我觉得佢写原意咧，可能真系好容易扭烂桥嘅。但系佢唔写原意咧，其实都 OK 嘅。虽然我 因为佢扭烂桥专家嘅， 虽然佢大家即系龙骑士令室几乎都系佢嗰扎悬疑剧嚟噶啦，悬疑推理剧嚟噶啦，虽然都唔可以叫推理嘅，只能叫悬疑嘅，大家明噶啦。咁啊，即系 咩嚟 嘅？即系咁啊，当然啦，大家除晒裤打晒飞机之前嘅话，有呢个小岛夫妇回归咧，就唔好意思，真系冇这回事啦。 冇嘅。 即系我唔知道边个想个吹出嚟嘅，真系 就冇啦， 点啊？成真系谂都谂到唔可能嘅事啦。 咁咧仲有咧，系啦，咁除咗之后仲有剧场版之前嘅 K 卡实实电影嘅咩 Return to Silent Hill 嘅，咁就暂时未公布。嗱，以上啲 game 咧，除咗 Silent Hill 二 remake 系知道会独占，俾 PS 5独占一年之外，其他系乜嘢都未知噶。 即我觉得全部都仲喺呢个 前期咯，即系未写企划书嘅 企划书上边咯。 咁就 好认真嘅， 我反正就我 Silent Hill 又唔系太有感嘅，咁就随便佢啦。反正龙骑士零七， 佢之前讲到咁样，吹到咁卵大，大家都系我付咗除埋俾啲咁嘅嘢俾我，即系 同埋大家听龙骑士零七，大家要即刻缩有福咯，即时缩晒， 即系咁啊！我觉得大家期待错误咯，系有少少即系 Konami 嚟呢个，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我哋又系好熟悉，轮到既然讲 Sony， 我哋讲埋 Microsoft 啦 吓，之嗱继续系呢个继续反垄断嘅官司，咁啊其他国家都继续打紧啊嘛，咁呢个英国嗰边咧打嗰度咧就出文件见得到，咁咧就会寻求 Xbox 扩展到行状装置嘅可能性。咁佢又提到啲咁嘅嘢啦吓，其他嗰啲辩护嗰啲嘢唔重要，唔贪乜唔重要，基本上都系废话咁啦。咁啊，但系就嗱，我哋专题有提过咯，风水佬挨咗十年八年，没有一人唔会呃你咯。佢就系会向呢个行动平台进军，佢要嘅动视暴雪其实系要对倾。我之前我已经讲过啦，咁而家就文件证实咗，我讲嘅系事实。咁啊，当然佢要进军行动平台，即系主要行动平台可能包括沙利机嘅咁啊。但系手机而家只系得翻一部啫嘛，大家明啦，咁所以好有可能都系其实都系手机啦。咁但系成唔成功系另一回事啊。咁因为 Microsoft 对上一次喺行动平台嗰部嘢叫 Windows Phone， 而家有冇人仲有冇人揸住？仲有冇 希望？唔系咁唔同嘅，因为嗰阵我写申报，我用过 Windows Phone 多年，喺我日本读书嗰年代。十五年啦，屌你老味！ 其实 Windows Phone 我都 OK 噶，好认真噶。问题只不过系冇人肯同佢写嘅啫嘛。即系，但系而家调翻转，佢而家唔系做 OS 啊嘛，佢系出 game 啫嘛。咁但系如果 Microsoft 做作为一个软体发行商的话咧，对两个平台都系一个好大吸引力嚟嘅。咁啊，睇佢点样玩法啦吓。咁即系如我所言嘅，我哋睇一睇。点解睇呢单嘢主要系鸠威下啫？预言成功咁样啫，好啦，今日我哋将个焦点拉去呢个我哋嘅东北方轮廓，都系东北方轮廓啊，日本同台湾，咁有咩事咧？就呢、這个天下宝窝，即系台湾出嘅一只十八禁游戏啦吓，手机游戏啦，咁佢出日版喺呢个 DMM 上面平台出嘅，准备咁样做。问题跟住佢就出公告就话我哋因为我哋连过去 DMM 版本乜乜七七。咁啊，所以要修正呢个入边阿静啊个角色，佢嘅夏日版本，即系泳装版啦，简单啲讲就系，咁啊，佢呢个而且呢个修正咧，就唔系净系于呢个 DMM 版嘅，系所有版本。佢话咩？因为技术问题，乜乜七七乜乜，如下啦，跟住大家就屌老母啦，即系好简单嘅啫。你玩 SO 嗰个惨痛经历？ 唔止，因为日本系要打码嘅，天下暴魔系无码的。 咁就另一个问题啦。 咁但係佢就即刻走出嚟话放心，所谓嘅修正系唔包括打码呢件事嘅。咁好明显系因为佢个打码应该系唔系直接打喺呢个张图上面嘅，而系有张无码图然后上面打码。虽然咁样就好容易俾人破解啦，咁另一回事啦。咁唔知 DM 嗰边点样做保护啦。 咪由你破解啦，咪 唔紧要啦。 总之我做咗嘢，我就唔理你啦。 咁但系。亦都系改变唔到大家会屌老母嘅，佢哋觉得有修正就系一定系向下修正嘅，绝对唔会向上修正啊嘛。咁大家有冇？而调翻转讲嘅就系好不可思议地，因为泳装正衫啊，其实系死裤水嚟嘅啫。喂，你国家啲嘢嚟嘅啫，即系我点睇 嗱，我睇埋佢嘅衬衫，我都唔觉得有乜嘢地方系值得要和谐嘅地方嚟嘅，包到好密嘅喎，先生。大家知道死裤水咩长什么样子噶啦？点会有啲乜嘢任何嘅嘢？虽然理论上咁就任何嘢你都可以话，喺日本嘅法例上边咧，任何嘢关于猥亵咧都可以都系屌够你嘅。即系简单讲，用一个人类讲少少嘅嘢，就系咸一剂我就可以喐够你噶啦。即系喺日本嘅法例系咁样嘅，其实系咁样嘅。我哋之前我唔记得，我呢个好似好耐之前专题有提过噶啦。咁但系佢最后咧就系得出嘅结论就系、是、，OK， 日版还日版，台版还台版。咁啊，大家相对比较接受啦，其余版语言版本不受影响。咁啊，只有工程师受伤害嘅世界出现啦，因为好简单嘅啫。本来点解佢话有乜技术问题啊，乜乜七七，就系懒得做两个版本，纯粹车过唔同嘅文字车落去就算啦。 嗯， 佢本来想咁样做啊，然后当然日版嗰度仲要加埋麦彩黑嘅程式啦吓。 嗯， 本来系咁样就算咁谂住偷懒噶嘛，跟住俾人烧烂到，唔好意思，我都系要，其实就系台版成个程式码抽出嚟 ，copy 一嚿新嘅出嚟。然后将佢入面啲嘢改到 DMM 接受为止，即佢个制作人之前出嚟就话咧，当初 DMM 提出嘅要修正嗰扎嘢，那个 list 长捻到佢想直情收皮，直情拍台走人。因为老老实实咯，好认真噶，我以我所认知嘅天下暴魔先讲，我冇玩只 game 啊，先讲我系有好多 friend 玩，同埋有时都会睇下佢啲嘢。咁我又真系唔觉天下暴魔有乜嘢会超出咗 DMM 可以允许嘅程度喎。你知 DMM 上面有几多 更离谱嘅嘢， 一言难尽嘅嘢啦吓。之后咁啊，我唯一理解就系打压你外国嘅嘢咯。DMM 所国好似真系唔系新闻嚟嘅。DMM 所国曾几何时 ，DMM 系唔俾任何非日本 IP 连上去嘅。佢嘅所国系好捻有名嘅，以前我哋啲老鬼大家知啦。即系所以佢而家即系系咪嗰啲所国佬仲喺度？咁啊，见你外国合侵，而且咩啦？我唔肯定。但是我真係諗唔到有任何呢个解释意外，点解佢会唯独对佢个钳制係咁大嘅。即係如果你话佢可能有机会也许未必俾人破解到无码头嘅，可能佢驚咬底到时会出咗咩问题嘅。咁你咪强制要求日版将图要另外放囉、 嗯。 即係另外放一张已经打咗码嘅，而唔係用程式上面搞。 嗯、 即係咁样都好合理啦，因为现在你见到日本嘅 GameCG 基本上都系咁样嘅。是极少数会出现有懒到去用，当然他们画图的那个阶段可能都是有画返要画的东西啦，之后先打码打下去的。但是他们是不会有一个冇码的资料图，资料会给到客户端的。这个日本一路都这样做的。咁所以我只能觉得是对他们尽管有什么困难就都是其中一样啦。虽然就我想你搞定你自己本身程式的问题先啦。你前排两三个月前我哋冇提过嘅，佢好出咗好捻多笔，即系你唔知系咪因为佢赶住搞日版，所以维护啦吓，咁样咯，好啦，咁啊跟住都系呢个台湾相关啦吓，咁啊阿总长 Chrisson， 咁啊即系阿可可个中之人出嚟做 VTuber， 就又好快好快变翻做百万 VTuber 啦。 咁佢讲真就系佢嘅 level， 讲真以佢嘅等级嚟讲，系去到边度都搵到食噶啦。 啊咁佢啊现在就系 VTuber 旗下啦，咁应该系自从俾啲小粉红出征嗰阵时开始噶啦，佢就留意台湾留意多咗好多嘅，主要系因为佢俾人出征嗰阵时就帮手做得最大嘅就系台湾人啦。咁佢今次就话要去台湾去搞见面会，咁啊因为佢冇所谓，因为佢本人已经硬出咗噶啦，已经系咁啊，当然会乘机系出啲精品啊嗰类嘢啦，同演唱会一样啫嘛。咁问题就系咧，佢其中一样精品咧就系呢个悠游卡，你当系台湾版嘅八达通啦。但系佢哋悠游卡又好，同你一档叫一卡通嘅嘢都好啦，有种服务啦，就系自定卡面。即系咧，我哋而家八达通咧，有时会出啲咩限定版啊、叮当八达通啊嗰啲嘢噶嘛。台湾系唔需要咁样做嘅，因为你自己就可以怼张图落去。虽然你要宣称冇版权问题，咁大家明噶呢啲嘢冇唔关事嘅。基本上你佢系管唔太到嘅，你系可以攞你自己攞张图出嚟，即系我自己画张图出嚟，要整张游卡系可以嘅。咁佢其中，所以佢其中一张精品就咁样做。咁问题咧就系、是、今次系好罕见地拒绝阿总长嘅张图。咁我大家第一样梗系睇有几人啊？咁望落去，阿先生 好普通啫，喂碎料嚟啫， 好捻普通系泳装嚟啫，系冇错，总长身材几好吓，但系喂都系好捻普通嘅啫。普通 bikini 嘅啫，大佬，即系佢嘅覆盖面积仲比普通 bikini 仲要大少少。 睇你点睇啦，佢因为横向嘅，佢窄咗少少嘅。咁但系点睇都唔系嗰啲人都要咩噶？咁啊， 我完全唔明噶。咁就要咁嘅话，好唔识掂嘅。因为我随便一嗱，听讲佢随便一只手游 game 嗰啲性感，佢都劲过佢啦。 咁但系有可能啲人谂嘅就系因为对上一次游游卡。除了那些少量的那些，因为他刚刚那种服务有两种的，一种就是只是做一两张服你自己的，但是现在这种是你供你当是大量制作啦，所谓大量其实几大张最多都是。其对上一次拒绝这种的东西，在没有版权疑虑的状况之下拒绝呢，是已经是阿波多野结衣那件事了。即使几年前台湾你打波多野结衣游游卡 你又找得回的了。就是几年前他出了波多野结衣的游游卡，结果被一炸到得撚。当然是包括啲议员啊嗰类嘢，会又唔捻开，法又唔捻立，就系针啲咁嘅嘢。结果就系游游卡系屌捻到要收翻。佢今次唔知系咪惊捻咗佢啊？咁啊，即系点讲啊？我只能讲呢档嘢都系算啦。呢几年嘅表现都系好捻差噶啦。咁啊，结果佢要改造去一卡通，一卡通即系另你当系另一档八达通啦吓，即系好似日本西瓜同企鹅卡咁样嘅情况啊。咁样佢咁佢就就是这么回事啦，冇乜嘢其实，因为反正你都唔会去到睇啊，因为香港人听。好 ，OK， 咁啊，最后就翻我哋香港本地消息， 难得有本地消息啦。 但系都向来都唔系好事，香港本地消息十至九点半都唔系好事，咁就系一件都几莫名其妙嘅事嚟嘅。即系如果净系讲个原因同结果，你就会得好奇妙啦。港大万嫂用 AI 插画做宣传图，结果就被投不信任动议解除职务。 阿李， 哇！ 玩嘢啊你！ 如果你话而家 AI 有啲人好唔鍾意 AI 画画，所以但係所以佢哋用，所以俾人嫌上，我都难理解呀，都难认同啦，叫做，但係都理解发生咩事呀，叫做係咪先，係有啲人係好难唔鍾意 AI 嘛。咁但係佢调返转讲啦，大家都知道，大家心知肚明，万数自己嘅人，即係你咁啱有个识画画嘅人嘅学习机率系几咁低嘅，大家睇下佢哋向来啲嘢，唔单止系港大啊，其他万数都系㗎。你得十几二十岁，你嘅画技可以有几劲啊，系咪先，大家心照啦，系咪先。咁但唔系下下都搵到人拍膊头㗎嘛，边有咁多膊头你拍啊大佬。而佢哋又唔系真系下下都有咁有钱去咩，咁佢哋用 AI 画张画出嚟。张画又唔系真系好大问题，老老实实，除咗啲 AI 老问题啦，即系手指佢睇佢日手指略为长咗少少啦，尤其是拇指。除咗呢啲之外，我觉得好正常、啊。你话系冇错，又系嗰啲 AI 念啦，大家明啦，我哋啱啱提过啦。除咗呢样，我真系唔觉得有咩问题、啊。结果就系俾佢哋啲所谓上级组织，我真系唔熟啊，因为我冇上过妆，唔知咩事。总之就系俾人成个就用不同嘅嘢就赶咗佢落台。是一啲上级啊，唔系由下以上嘅咩啊，系由上而下嘅解除职务嚟啊。咁啊，据说就应该系唔止呢一单嘢噶，呢单只系攞嚟 啲权力斗，我嗰个算权力斗争嘅一部分咧。 应该系啲老鬼搞鸠啲势噶咯，我觉得似系。嗱，先讲啊，我真系唔熟啊，即系识嘅人可以欢迎补充或者嚟屌我老母，但系我真系睇落去似系老鬼搞鸠啲势嘅。睇你唔信，睇你班一世，你梗系唔信啦，好耐噶啦。咁啊，今次攞呢件事都嚟讲下。咁然后如果你只系睇呢件压位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咁啊梗系觉得奇奇怪怪啦！一条稻草做乜要压死个骆驼咧？咁人哋上边真系已经系出现咗好几多事啦，应该系咁，根据佢哋嘅描述咁样啦，即系呢个文化联会啊，即系嗰个呢个系动漫联盟上级组织嘅上边下啦，即系喺学生会下边嘅咧，应该系所有文化系嘅都关佢事噶啦。我有少少为佢哋下冤咯，老老实实。如果你佢系真系做咗啲咩错事嘅，你咪攞翻嗰啲事出嚟讲咯，系咪先？即系你话佢哋搞活动如何那样，又乜乜七七，咁大家都知道你哋万数成日啲老鬼屌老鬼消逝嘅，真系闲事嚟嘅，基本上系经常发生嘅。但系你屌捻到佢要成个收皮啊，的确唔好话万数啦，就算成个大学学生会咧，都好少见。即系咁啊，唔知佢发生咩事啊！如果有咩跟进嘅，我哋上；如果有啲咩我揾得到嘅其他嘢，我哋后边再跟进啦。暂时系净系见到咁多嘢啫。 OK 啦，咁大致上今个礼拜其实最重要嗰单花生料咧，我又系冇讲到嘅，咁我又独立一节再讲。好，咁主要散呢度清晒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